事物的原子性和持久性的实现呢，采用了影子数据库方案的原理，这类似于我们日常办公用的伪笔编辑的一个过程。